Girls 安兔。那我们今天请到的就是我们安兔 Girls 安兔的艺人总监经纪人七宝，欢迎七宝来给大家打招呼。 Hello， 各位小伙伴们，现在正在线上还有以及收听我们的各位小伙伴们，我是七宝，是安兔 Girls 的经纪人。 是的，还有我们今天已经作为 coser 出场的 B 站人气。不，应该是 B 站气人主播，是不是？ 对，大家好，我叫韩小木。 欢迎小木，欢迎七宝。其实两位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安兔的故事。其实安兔的话，很多小伙伴应该也都或多或少的有所了解，但是也有的小伙伴可能还不太了解我们安兔这个团队的成长故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为大家来一一的分享，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以及我们漫游嗨翻天的QQ 粉丝团漫游漫游团，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那北京时间晚上7:05，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灯泡大叔，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那再次介绍一下我们982这个频率，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而且今天晚上一定要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真的是貌美如花。介绍一下啊，那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全能型的虚拟偶像安兔 Girls 安兔的艺人总监经纪人七宝，欢迎七宝，再次给大家打招呼。 Hello， 各位小伙伴们，我是七宝。 还有我们的，你知道吗？刚才我介绍小木的时候开了一个玩笑，我说气人主播，但我没有想到弹幕全都是一片赞同之声。你到底怎么得罪粉丝了？ 没有啊，就是平时，因为我平时会在 B 站直播嘛，然后平时直播的时候经常会逗他们一下，皮一下，比如说突然在直播间放出来一个手机电量20%的提醒的那张图片， 好坏、 啊。然后他们很多人说：“哎，我手机怎么没电了？为什么我安卓的手机会看到那个苹果的提示？” 这就是现代人的最大恐慌之一，手机没电，是不是？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叫小木。 其实小木今天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我们的偶像文化观察员。因为小木之前七宝也比较了解啊，是出过这个安兔的 cos， 对对对， 包括也翻跳过安兔的舞蹈， 是的 啊，所以很有发言权的一个偶像。 对啊， 是不是？那说到咱们安兔呢，啊，还是先就着这个不太了解安兔团队的小伙伴来说一说，我们这个安兔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偶像团体？ 安兔应该说是目前一个正在努力成长的一个偶像团体吧。我们目前应该是国内的首个可以实现实时互动的一个虚拟偶像的女团。然后并且呢，我们目前是一个非常大的企划，然后不仅包括了我们实时互动啊，还包括了像我们音乐啊、动画啊、漫画啊，然后游戏啊什么各方面都会有。 所以就是满足不同需求的这个粉丝，去接触或者说去了解安兔的一个机会会非常的多，因为不只是说这个偶像会离粉丝很远，但我们的偶像是真的粉丝可以很近距离的去互动和接触的，是不是？那安兔这个团体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是在2017年7月，上海 CCG。对，我们是以全息演唱会形式出道的。 哎，那到现在正好是一年多一点的。 对对，一年多。我们上个月现在是9月份，不是上个月， 上个月。 对不起，活在上个世纪。对，我们在7月份的时候在上海办了我们1周年的庆生。 是不是当时现场的气氛也会非常的好？ 对，超嗨，就是看到了很多去年在我们发布会上面出道的发布会上面的小伙伴们，然后今年在现场又看到了他们的面孔。 哇， 一年了，好感动啊！ 对，超感动的。 的。 嗯，所以有的时候就需要这样比较有仪式感的庆祝活动，陪伴着我们安兔一起成长。 对 对， 包括我之前第一次知道安兔，也是在 B 站看到那个他们出道的演唱会的那个视频 啊， 嗯，就看到很多歌都特别喜欢。 我第一次知道安兔是因为看到了牧歌的投稿，所以我们好有缘分啊， 好有缘分， 是是，嗯，那个牧歌因为也是刚才也提到过，经常会出这个安兔的 cos 或者单跳这个舞蹈，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哎，成为了我们安兔的一个。算是官方 coser 是不是？有出过官方活动是不是？ 对对对 对，去年十一在爱兔的时候有出过，在展台有出过那个安兔的 cos， 并且翻跳凤凰影那个舞。 嗯， 然后当时有穿那个蓝色古风衣服， 旗袍， 对旗袍，然后还有穿校服，包括校服我们也很喜欢， 就 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不一样的感觉。可能这种蓝色旗袍那身就比较古风，比较典雅那种，但是那个制服就相对来说比较日常，比较元气少女。 对，而且比较方便现场做活动。当时现场也是非常热烈，然后有很多的活动，包括就邀请观众上台猜拳啊， 对，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互动活动，就会大家都会玩得很开心。 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就跟安兔结下了不解之缘？ 其实一开始也是像刚刚说的，在 B 站看到了他的那个投稿视频， 嗯， 然后当时觉得，因为之前一直很喜欢偶像番，也有看其他的虚拟偶像啊之类的，嗯，然后觉得哎，第一反是这个舞这个歌很好听，这个舞很好看，然后 内置的心理是吧？ 对对 对， 然后而且发现主要是人设好看，然后歌好听，然后衣服对舞好看，然后 衣服好看， 对对对，然后妹子就会超喜欢。 对，所以我当时就是一看说，哎，这个歌也不错，这舞也很好，包括歌词呀，我的都很喜欢。他那个歌真的就是。古风歌曲就是它的文化底蕴非常高，就一看他写的那个词都不是大白话， 很深厚。 然后对对对，还有一些像刚刚的那个 做自己的国王， 对，不是 哪个 特别喜欢魔力， 我也喜欢， 对不起，魔力，就那首歌当时听了之后其实还挺感动的，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歌， 嗯， 然后所以当时就有问朋友说，哎，要不要一起跳这个舞， 嗯， 然后最后就先是组了三个人先录了一遍，嗯，然后后来终于组到五个人， 就等于也从这个安兔这一块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起出舞。 嗯，对， 那看看我们这个弹幕当中，我们的牛牛说了喜欢安兔的歌曲，还有我们的小林说安兔确实了解过一些，现在可以好好的了解一下。那今天这期节目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让大家去好好的了解一下我们的安兔。那说到安兔呢，其实大家今天有看到小牧是出了一个 cos 的是哪位小姐姐？ 是风霁月。 风霁月， 对， 哎，那风霁月看这个造型，感觉是一个特别温婉的女生，是不是呢，七宝？ 她是一个比较高冷的女生， 比较高冷，高冷女神范儿， 对对对。然后，就她这个人的性格可爱的点就在于，虽然说她表面特别高冷，然后她内心会有一些很多的一些小活动，然后她其实本身性格有点会带一点小中二，你知道吗？她特别喜欢那种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 比如。 就是他如果给你签订了骑士啊和什么公主的契约之后呢，然后他就会把你当成是他的人，我对你有责任，我要罩着你。 哇，这是属于反差萌，有没有？ 对，他表面特别高冷，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内心特别丰富啊，他会很关心对里面， 对，一个半冷内热， 对对，他会关心 小傲娇的那种， 对对，关心其他小伙伴啊，然后表面上特别严厉， 嗯， 然后你们这里不行那里不行，然后实际上又会为每个人操心。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张图呢，也是我们风霁月的一个人设形象图。哎，那风霁月在队伍当中应该是什么样的担当？ 是一个老师一样，对，高冷一样， 老师担当， 对 对, 对, 对， 难道不是颜值担当？ 对，牧歌就是颜值担当， 颜值担当。 对， 好，我们再来看我们这个下一位是乐言，金色头发的这位小姐姐。 乐言呢是我们 Antu Ghost 的队长， 队长， 对，她是一个团长，她是一个金发的大姐姐，是有点小腹黑的那种的一个温柔型的选手。 哇，又小腹黑又温柔，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 就是她的腹黑是隐藏在温柔之下的，她特别温柔，在跟你说话，在对你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小心，她下一秒就变成小腹黑了， 所以也是一个气人型的选手。 对对对，跟他很像。 哦，原来是这样。 那牧哥下回可以考虑一下出一下我们的乐言队长。 可以可以。 嗯，再来看我们下面一位是我们的刘哥。 刘哥啊，刘哥是我们团队的主唱。 主唱， 嗯， 哇，那肯定是天生一副好嗓子，这就不用说了。 对，然后他本身是一个特别傻白甜的元气少女。 哇哦， 他日常就是吃什么我都行，好吃再来一份儿。 哦，吃货型的元气少女。 对对，他是 那你说哦，我说她日常就真的是就像一个美少女，嗯、然后对什么事都很大大咧咧的呀，然后也不是特别在意，然后就团队里面有的时候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不开心了，像小美淘气啊，惹风剧院女王不开心了， 吓我一跳，我说我什么时候淘气？ 没有没有，我们成员夏行美嘛，我们叫小美， 待会儿也会给大家介绍 的。对，就比如说有时候团员惹队长啊，或者说是惹我们的女王，就有点不开心太皮了，然后这时候气氛已经变冷了，然后。刘哥毫无察觉。 嗯，哎，其实我觉得身边有一个这样的小伙伴也是挺幸福的一件事情，嗯、就是他是属于没有什么烦恼的那种，是不是？ 对对，他只要吃饱 了就好了。小天使型的角色， 对对对， 所以每天也都可以找到生活当中的小确幸，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对啊。 好，我们再来看我们下面刚才说到的，让我 小美 浑身虎躯一震的小美。我们小美。哎，我看到这个人设，我觉得是一个卡哇伊型的妹子， 对 是不是？ 对对对， 因为两个双马尾嘛，萌极正义嘛。 她是一个特别傲娇型的小女孩， 傲娇型的。 对，她是个小网红，她是一个不知名十八线小主播。 小主播， 对， 好厉害，那肯定还有很多粉丝喽。 对，然后她多才多艺啊，比较喜欢化妆啊，然后就些女生喜欢、女孩子喜欢的东西，她全部都喜欢。然后会自己做衣服，对，然后喜欢打游戏。然后不管是网游还是主机，全都玩。 嗯，还有我们弹幕当中，夕阳水果果说23333果然还有适合木哥这种比较皮的角色，所以木哥是专注出皮角色。 哦，其实我之前是想这五个人我都想出，因为现在不还有一个人没有介绍吗？但是其实就是。每一个人身上我感觉都能找到自己非常喜欢的他的那个点在里边， 所以咱们先看完最后一位成员，这时候再让小木好好考虑一下下回我们冲哪位小姐姐下手。那我们的第五位成员就是我们的白小佳。 对，白小佳呢，她是一个性格有一点点内向，有一点会害羞的女孩子。对，然后呢她是团队里面舞蹈担当。 舞蹈担当， 对，她本身个人跳舞的话是非常好的，但是他比较害羞，不敢在人前展露自己。然后同时呢，他是一个退役的花滑选手。 退役的花滑选手。 对， 哇，那这个好厉害。 没有，因为他后来有一些某些限制，所以不得不退出了他喜欢的花滑。然后具体是什么？看我们的漫画。 对。刚才看到了我们五位成员的一个性格介绍和人设的形象。那下面，小木怎么样？有没有考虑好以后？要挑战一下那个角色吗？ 其实每个人真的都有很喜欢的点，包括那个白小佳，平时眼镜娘， 对，她日常是个眼镜娘， 她日常是眼镜娘，戴上眼镜，但是上台之后就会把眼镜摘掉，就像打开了某种开关一样。 哎，那我们平心而论，你有没有觉得和自己很像的角色？ 其实每一个都能找到共鸣， 因为确实非常贴近我们年轻女孩。 对，就是比如说像白小佳，她身上就是像我平时其实比较含蓄内敛，虽然你们可能不信，但是真的我日常生活中可能会比较含蓄，就比较内向一些，但是当我站到舞台上那一刻，我就觉得好像就自己已经不是当时的自己了，已经是另外一个自己了。所以这也是 我作证，木哥真的是这样的人。 就上台跟台下是两种感觉。 是，而且就我对木哥的了解，觉得木哥是个非常心细的人，就很细致，很会照顾人。没办法，喝了木哥的奶茶不夸两句真说不过去。 五毛钱结束之后转账刀。 是的，刚刚我们介绍了我们五位成员哈，那不知道大家比较喜欢哪位成员呢？也可以随时通过弹幕发来这个您的看法，跟我们交流的互动那我们下面呢再来聊一聊，刚才说了这个我们每一个成员的一个大概的性格特点，是吧？包括在队内都是什么样子的担当。那我们知道安兔现在是已经成立一年了，在这一年当中能不能跟我们简单梳理一下他的一个从萌芽到发展到现在越来越壮大的一个过程？ 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台本没有啊。 现想 没有，就给大家讲一下吧。因为目前安兔是处于一个企划嘛，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企划，不只说我们只有单方面的，比如说像我们这次刚刚出过动画嘛，我们的 OVA 先导片目前是在各大平台都能看的，尤其是我们的 B 站。对， 而且良心先导片有没有？我记得有半个小时左右。 对对对对， 哇，真的很良心。 对，好多人都说你们简直就是个坑，你们半个小时就讲一集，就这一集吗？后面不出了吗？对，我们之后呢会在明年的话正式上线我们的正番，就会变成一集一集的了，不是这样拉你们入坑的半个小时。 是，看看我们涛涛说喜欢小美，你到底喜欢哪个小美啊？今天有两个小美， 当然喜欢你了。 喂喂， 木哥就算了，七宝你作为安兔的成员，你这样不太合适啊。 在你的地盘上要说好听的。 求生欲很强。 对对， 还有我们的这个安兔乐熊熊，他说喜欢的是比较喜欢的是洛言小姐姐。那我看大家其实每一个这个每一个粉丝还是都是每不太一样的哈，每一个成员也都有不同的吸引我们粉丝的点。那刚才说到了，其实我们现在动画是先导片已经出来了，那后续正片的话， 明年就上。对，然后现在目前的话，大家可以，我们有音乐嘛，就是在各大平台，什么网易啊这些之类的，凡是你能想到的大平台上都会有我们的音乐作品的。目前是有20多首原创歌曲了，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风格都有，比如说什么 J-pop 呀，然后电音啊、古风啊、还有爵士啊，这种全部都有。 哇， 然后而且我们致力于， 所以我说是全能组合，没有错吧？ 对，而且我们目前致力于尝试于各种各样的曲风嘛，就是。不知道大家会喜欢哪种偏多嘛，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让我们的小偶像们挑战各种各样不同的尝试。 其实刚才都是已经说到我们的动画了，我们就先看一个动画的 PV 好不好？ 好， 给大家一起欣赏一下。 就算我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总有一天我们会在最闪耀的舞台相遇的。 我认为季云还是很热爱舞台的，您看能不能给他一个机会。自从他离开舞台，我就没有见到他真心笑过。 现在季云的任务是好好读书，他不会想其他的。 我是风晴云以前的队友，有些事想跟你聊聊。 我们都快被选了，那就快来看了。 既然参加了就要拿冠军，羡慕谁嘛。早晚我跟他姐一样单飞，那我还是直说好了，我希望你可以加入 Q， 我认为这里更适合你。姐姐也一定和我们想一样， 未来也是艰难，还好有你在。我的未来是你用双手呵护我生长的爱，给我力量不再徘徊。 You are always on my mind。 我的未来我要努力要变得很精彩，出发看不依赖梦想中的那片海，等待着我把未来打开。 哇，刚看完了我们的这个 PV， 怎么样？我们的偶像观察员之前也是看过不少偶像番，觉得我们这次安兔给大家献上的动画觉得怎么样？ 哇，刚刚差点哭出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那首歌真的包括歌词，就非常非常感人。然后 刚才 PV 的这个歌词， 对对，歌的 我的未来， 对对对对对，歌词非常感人，而且它里边的一些就是一些片段，就能感受到，就比如说小姑娘之间就特别努力，特别就是一步步成长这种感觉。 找到了共鸣， 找到共鸣，而且这个真的是我所见到的国内第一部偶像番， 是不是七宝？ 确实是，目前是国内的首部偶像番。 对，国内看这个很少。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除了动画这个重头戏之外，也有很多的单曲可以给大家选择。但除此之外，刚才其实七宝也有提到说漫画，也是一直都在连载吗？ 对，漫画目前一直都在腾讯平台上连载 啊，都是在这个网络平台上连载的。 对对，在网络平台上面连载，然后目前固定是每周五会更新 啊。 所以大家如果这个觉得等更新动画太难熬，不妨先来看一看我们的漫画，是不是？ 漫画叫做《安兔之幸运的星》。 但大概的剧情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它的背景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漫画的故事是跟动画完全不同的一条线。 哇，其实刚刚从这个 PV 我们可以看到，最后说风纪月离开了。所以其实好像他们是要在这个剧情当中经历某一位成员的离开的，是不是？风纪月的。 对，确实是。只要看 OVA 就能知道。 对，给我们没有看 OVA 的这个小伙伴留一个扣哈。 对， 最后风纪月有没有回来呢？大家就要通过我们的这个 PV 先导片 OVA 来去一探究竟。那刚才说到了漫画、动画，还有我们的单曲，其他的一些可以和我们见到我们成员的机会还有什么？ 就是线上和线下的互动。 嗯， 目前的话，像我们会经常会做一些线下的互动，比如说今年暑假我们4D 五场漫展。那像我们上次见面是在漫展上面吗？ 是的，在我们北京的漫展上面。 对，在一个门票超贵的漫展上面。 是在一个门票超贵的漫展上面。但是我现在认识了七宝，我觉得以后 对，不能这么说。 啊，那个刚才说到了，就是漫展上面我们的成员也都是会和粉丝互动，是不是？ 对，像我们四 D 五场漫展的话，我们分别就是搭建了一个国王一样城堡一样的一个 特别梦幻。 对，然后。 还有一个马车， 对，我们成了拍照圣地。 真的，我当时都没好意思上去，现在想想特别的后悔，真的是妹子们的一个拍照圣地了。 对对对， 嗯，对。然后这五场漫展里面呢，我们会有不同的成员出来和大家互动啊，见面啊，然后并且呢，我们还会有现场的演出，现场的乐队，然后这样的。嗯，然后像一些其他的线上互动呢，就是目前我们会有成员在网络平台上面进行语音直播， 直播， 对，包括我们的小美，之前也在网络平台上进行过游戏直播，因为她本人是一个超爱打游戏的这样的一个妹子。 哇，那小美的直播是会有固定的规律吗？比如每周播几天，或者是？ 对，之前是有的，但是后来因为为了要 OV 录制嘛，要拍摄嘛，然后所以就停掉了游戏。然后但是呢，我们接下来会在 B 站上线一个每周五的一个团体的一个团综，就团体综艺。直播综艺，对，目前呢已经试播过三周了，然后也可能会一些小伙伴有看到吧。 嗯， 然后等到试播结束之后，变成真正的正式的一个直播之后，我们会全体通知大家的。 嗯， 真的好期待。 我们牛牛说了，说幸运的星很好听，还有我们的乐熊熊说幸运的星、青春记、未来星球。 嗯， 这是不是都是我们的一 首？是，都是我们的歌， 热门的这个单曲哈。 我们最近最热门的就是我们 OV 的这个主题曲《做自己的国王》，在 B 站上面还引起了一波。小小的翻跳， 哇，确实这个小小的翻跳，我们今天也有给大家准备，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播放这个。再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弹幕，我们的西柱和幻蓝月说，疯狂暗示，就是暗示漫展门票，这个我们私下来聊。嗯，大家还有说，哇，加推了，加推我们的暗兔小姐姐， 说要追番了， 谢谢。 是的。但是你知道，2019年感觉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大家如果等不及的话，不妨先来 听歌， 听听歌或者看看漫画都是 好， 或者看看我们的这个团综啊，或者是看看我们小美的游戏直播，是 对游戏直播回放还是可以看的， 回放还是可以看的。 对，但是乐言现在有在网络平台上做语音直播，然后也是每周二和周四可以看一下。 哇，那就是乐言也要进军这个网络主播界了吗？难道是？ 不，乐言会讲一些听完了会有点什么的小故事。 哦，就讲一些很神秘的小故事。 对，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有说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为什么？是因为看到了我们的 PV，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吗？ 是因为听说我们的动画片2019年才上，所以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哭了出来。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27，那我们进一小段片花，片花过后是我们今天的秒懂二次元环节。今天的秒懂二次元是由石申同学给我们带来的啊一个推介，是关于女神异闻录的，那我们稍后回来。 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不违章守交规，礼让斑马线是我应该做的。 终点站。作为文明引导员，我每天引导大家自觉排队，咱得当好东道主。 北京人要有北京范儿，外出咱绿色出行，房前屋后咱打扫干净，家门口的盛会咱不能跌范儿。 首都文明办倡导广大市民朋友从身边小事做起，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助力添彩。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池深，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作品是游戏《女神异闻录五》。《女神异闻录五》是由 Atios 开发制作。在《女神异闻录》的世界中，有这样一群高中生，他们白天作为学生生活，而到了晚上则化身成为怪盗，向社会中腐败扭曲的大人们发起挑战。由玩家扮演的主角和同伴们会跟随异世界导航进入心灵世界，在一座座由人们欲望构建的迷宫中探索。怪盗团的每一位成员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人格面具，必要时可以释放人格面具的力量打败迷宫中的守卫，最后盗走迷宫深处名为心灵的宝物。被盗走心灵的人都会洗心革面，承认自己的罪行。女神异闻录五结合了 RPG 游戏和文字游戏的特点，在战斗和对话之间掌握着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而且游戏给予玩家的游戏空间非常的大，玩家可以自由安排一天的生活，这极大的增强了玩家的代入感。女神异闻录系列经过了几代的演变，在第五部中得到了全方位的完善，保留了传统的恶魔对话的同时，又大大优化了迷宫系统，不再是单纯的爬塔刷怪，每一节关卡单独设计，融入了解谜和潜行元素，提高了游戏的可玩性，也被人赞誉为完成度最高的 GRPG 之一。但是 P5 真正出彩的地方是它独特的 UI 界面，和游戏画面契合度相当高的 UI 界面风格也让不少游戏争相模仿。 P5 的剧情主旨在于讽刺当下社会的黑暗面，玩家真正的敌人是背后扭曲的人心和社会的黑暗势力，主角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改变社会，而主角们所遇到的每一件事都和现实生活有所关联。制作人也曾坦言，本作的目的之一便是希望玩家能换一种角度观察生活，思考为了自己为了他人能做些什么，希望大家进入这个充满人类扭曲欲望的世界，做出自己的判断。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我们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我漫游嗨翻天的 QQ 粉丝群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6 9355657556935，欢迎大家进群交流。再次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 Antwo Girls Antwo 的艺人总监经纪人七宝，欢迎七宝来给大家打招呼。 Hello， 各位小伙伴们，我是七宝。 嗯，还有我们的 B 站人气主播、偶像文化观察员韩小木，欢迎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叫小木。 嗯啊，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关于 Antwo 的很多，其实刚才有提到。我们这个有一首大热的单曲叫做做自己的国王，是不是、也引发了一股翻跳潮。 对，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我们这个 Peter Pat 舞团的一个翻跳作品好不好？ 好。 直播翻车了，没有跑进来。那个，那我先聊点别的，好不好？ 好， 就是说到翻跳，其实小木也比较有，就是这个心得，是不是？之前因为有跳过凤凰影， 凤凰影，对， 那是一首什么样的歌？ 那是一首古风歌曲。它那个怎么说呢？他那首歌是一个古风歌曲，然后当时看到之后觉得词啊什么都很好，而且衣服也好看、就像你说的衣服也好看，然后舞蹈也好看， 对， 然后就来，当时其实那是一个五个人的舞，但是因为为了那个就是非常喜欢他，就临时找到三个小伙伴，我们就先录了一个三人版的，当时投到了 B 站。 大家来听一下这个七人主播说的话，我非常喜欢这个舞蹈，所以我找了三个小伙伴，我们来录了一个三人舞。 对啊，因为实在是当时是因为当时就周围的小伙伴就可能当时知道安兔的不是特别多、因为是去年嘛，他七月份刚成立、我们是去年九月份左右应该是跳了这个、当时知道的还不是特别多。 好好好，我们的导播老师已经找到了我们的舞蹈翻跳，我们现在来欣赏一下做自己的国王。 我要做自己的国王，站在这宇宙之光，骄傲气场，看乘风破浪，舞动满城银光。你是风筝 Antwo， 闪闪发亮，出生着晨曦，酝酿着光芒，激起闪耀的愿望，扭起的一 好的，刚才看完了这个作品啊，首先要非常感谢一下我们的涛涛小伙伴，给我们刷了是小电视，是不是？ 对，小电视， 非常感谢，还有小巨人，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那我们言归正传哈，刚才说了这个安兔是一个可以和粉丝近距离互动的偶像组合，包括之前在有那种大型的演唱会活动上面，有看到还可以让我们的粉丝到台上来和我们的小姐姐们互动。 对，是的， 我看有猜拳。 对，就我们的小姐姐其实和真人明星啊偶像没什么不同的，你可以跟她聊天说话，真人互动啊，然后包括你还可以跟她猜拳， 猜拳。 对，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个你跟她触碰的一个功能，就可以手直接那指尖。 哇， 对， 这是心跳的感觉，心动的感觉。 对，就和你追真人的偶像女团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视频，看一看我们的刘哥是和怎么和我们的粉丝互动的，一起来看这个片段。 哎，那不用质疑，你是要跟我们的刘哥进行猜拳游戏了是吗？好的，来，我喊口号，你们开始。 加油 啊，石头剪刀布。当人 没有啦，没有啦，是我赖皮，第一局是我输了。 啊啊，这样也可以吗？刘哥，你太善良了。 没有啦，是真的，我刚才不小心，哎呀，就手没有控制住，他就。 哇，刘哥太可爱了。对，他说他输给了你。好的，那我们好，那接下来继续加油，来，剪刀石头布。哇哦。那这样的话就意味着我们的观众已经赢了刘哥，对吗？ 对。 哦，太开心了，你获得了他们的奖品，开心吗？ 开心开心，肯定很开心。 这个小哥哥真的太让我感动了，一定要把礼物给他。 好，谢谢。 真的谢谢你的关注跟支持。 好，谢谢。 哇，真的可以猜拳。而且刚才跟这个我们七宝交流的时候说，这是我们的二代人设。 对，这是我们第二套的团服。我们第三套的团服的话，就是刚刚看人设的那一张一张的那几个，那个是我们最新的团服。然后我们的小姑娘变得更可爱了呢， 更可爱了。而且作为偶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会和粉丝互动嘛。那当时就是小木作为我们安兔的 cos 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跟粉丝互动的有爱的小故事？ 当时是去年十月份在北京爱度，然后就我们有在台上就是发一些奖品啊，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有问台下，就有叫台下小伙伴上来说你最喜欢哪一个人，然后就是当他们会过来就说到我之后，我说啊，你为什么会选我？然后他说啊，因为我很喜欢风纪月小姐姐，就是真的大家就会去了解这个人设，了解这个漫画，然后会那个什么，就会真的是全心全意在喜欢这个，就真的是很感动， 就是全心全意为偶像应援。 对， 那七宝那边肯定也知道更多的我们粉丝和小姐姐们互动的非常感人的小故事，或者有爱的有趣的小故事，是不是？ 对， 能不能给大家分享几个？ 我想一下，就像我自己的话，我会比较感动的就是我们之前有一场在外地的活动，然后因为粉丝都是学生会比较多嘛，然后他们是连夜赶过来的，然后到达活动的城市的时候是后半夜，然后他们为了节省费用的话没有去住宾馆，就在会场外面蹲了一夜，等着第二天开门进来。 这真的是真爱粉。 对，然后我就超感动这一点，我特别特别受不了。就我觉得我以前就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做的是可以给人这么大的动力的这样的一个事业，你知道。然后但是就经过这件事之后，我就觉得就一定要好好的把安兔做下去，然后让更多的粉丝小伙伴们就可以能感受到这种近距离的给他们带来一个开心和快乐。 其实我们的粉丝因为喜欢上我们安兔的小姐姐们，他们自己其实也是收获了很多的快乐的。 对。然后我这边还就是平常和小姐姐们聊天嘛，他们还会给我讲一些他们会觉得比较感动的小事情。然后我回想几个，然后算是现场赠送给我们的粉丝一个福利吧。我想想我想想 感觉有大事发生，是 吗？对，因为可能会针对到某个粉丝，就是我凭我的印象，小姐姐们在跟我讲过，他们对某个粉丝的某个行为，他们觉得超感动。 哇，不知道那位粉丝现在有没有看直播？ 对，我也不知道，我先想一下。然后， 对，如果是想跟小姐姐交流的话，就比如说去他们在直播的就是地方留言， 对对， 或者是在漫画底下留言， 对，或者在微博下面留言都可以的。我想一下，小美，对，我们的夏行美，我们小美她。 前段时间跟我说他特别感动的，就是因为他之前不是在直播平台上面直播嘛，后来停播大概有三个月，是五月份就停播了，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前两天我们的团综开的时候，然后小美那一期团综的时候，粉丝们都在弹幕上面说小美你终于回来了，我们等了好久。然后小美私下跟我说这件事情，她超感动， 就是粉丝一直都在等她。 对，就是她觉得这段时间她没有在大家面前出来跟大家一起活动啊或者怎么样之类的，然后直播她又停掉了，因为专心在忙 OVA 的制作嘛。然后她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多粉丝在等她，然后大家还会问她你什么时候还回来播游戏啊，我有给你刷东西啊，然后我还挂着你的牌子，然后就这样，然后小美就觉得超感动， 真的 太理解了。因为我原来也停播过半年，然后大家也是都在等我，完全一样状态。 对，他们没有换其他主播的牌子，就一直挂着我们的牌子，然后说一直等着小美回来，小美超感动。 小木这边肯定是深有感触了，因为也是自己在有做直播嘛。 是， 都是小天使。 作为偶像的发展，肯定也离不开这个粉丝的支持。有粉丝的支持，有粉丝的鞭策，我们的偶像也才可以更好的做一个发展。那我们知道，其实在国内的虚拟偶像产业可能比日本来说是不是相对来说还不算特别的成熟，还是一个待开拓的很广阔的市场，是不是？ 国内的偶像现在应该算是刚刚起步。然后最近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偶像都宣布出道。然后就觉得还是蛮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就希望大家因为我们也做虚拟偶像的嘛，然后就希望大家可以携手共同进步。然后 有没有想过我们安兔要在这样激烈的竞争当中怎样去突出重围？ 其实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想过，因为我们就想的是踏踏实实的做自己的内容输出。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各个平台都有嘛，这是我们和其他的偶像们最不同的一点，就是我们是一个多媒介的一个内容输出平台，是一个大的企划，而不是说只有歌或者只有单独的一些什么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然后目前就是 而且我对于我来说的话，我很喜欢他的一点是他是二次元。对于我这种超级宅的二次元的那个偶像宅来说，我是真的会去了解去关注。 哎，那其实小木非常了解偶像文化这一块，因为之前有看过很多的 偶像番， 包括也有了解过很多的虚拟的非虚拟的这种偶像团体的一路的成长的历程。那你觉得安兔比较特别的地方都在于哪些，或者说比较吸引你的地方都在于哪些？ 其实我觉得他最好的一点是他很真实。就是而且他现在是从去年刚开始就刚出，包括那个 CAG 刚出到演唱会开始，我当时正好也是有缘，就从那会儿开始就关注了，就感觉真的是跟着这些小姐姐一起成长过来了，包括漫画的人设越来越好看，然后歌曲也是越来越好听，舞蹈越来越好看，然后也会感觉到他做不管是做 PV 做什么就越来越用心。而且他的人设方面是我特别震惊一点，是我在其他地方没有看到，就是他每个人他不管有自己的性格特点，有自己优点，还有自己的缺点， 就是很真实的一个 非常真实。就比如说再说到小美 小美， 说到 你们了， 说到下行小美，说到下行美，她是这样的，就是她有很多的设定在那边，但是她有一个点，就是说她可能会有一些女孩子的小虚荣，可能会有可能做错事儿，然后但是做错事情的过程中，这个故事就展开了，然后大家会跟她说你这样子不对，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这点是让我觉得很真实，而不是她就是单纯的说很积极、很向上，只有优点没有缺点， 就不是一个很空泛的 人设形象，对， 而是一个很饱满的活生生的人在你面前。 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能跟他真正的接触到，包括比如说去他的直播平台留言，然后微博留言，这些互动让我觉得他也能知道，他也能看到，会有一个很近距离的交流，会真的会非常，就越是这样越能交流，反而会越是会更关注这方面，想就是互相影响，互相成长。 是的，所以也是吸引了很多的粉丝嘛。那我们往未来来说，未来我们安兔大家还有哪些渠道可以接触到我们的小姐姐，有没有一个下一步的 IP 的开发计划？ 目前的话可能大家看到的最快的就是我们的团综了。我们的直播综艺在 B 站上面以后可能就会形成一个固定的直播了，就在我们试播结束之后就会固定的变成每周几次啊，或者一个这样的一个频率，然后播出我们的团体综艺。然后接下来呢会有我们的 动画，遥遥无期的动画，对，一九年， 传说中的2019年， 也不是很远嘛，都九一了，都开学了， 都9月2号了， 都开学了，离明年还远吗？ 就只要你放完寒假，就差不多就可以期待一下了。 对，然后我们还会有我们的演唱会， 哎， 对， 演唱会，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展示小姐姐们的才艺，也是给大家一个去近距离接触我们小姐姐的机会。 对，自从上次 CAG 看完那个他们有人在现场录的那个录屏之后，我是真的非常想现场去看一下。 又 票会难求吗？会一票难求吗？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嗯，可以 紧紧的抓着七宝的手，会一票难求？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稳了。 好，那我们最后呢，我们的这个七宝和我们的小木，在每人用一句话表达一下对粉丝的这种想对粉丝说的话，好不好？ 嗯，就一句话吗？ 给你两分钟，好不好？ 对，其实我想说的还蛮多的，然后就是，就是我们制作人的朋友圈的签名是，大意是，就是哪有什么创造奇迹，所有的一切还不都是在努力的坚持下去。我们现在在坚持做的一个这个事情，就是目前在我们中国还没有的一个事情。然后我们非常希望通过自己踏踏实实的一个努力，给大家带来好的作品，把这个企划变成可以让大家有一个心灵偶像宅们心灵归属的一个地方。 嗯，就越来越像一个家。 对，就因为我们每个小姐姐都很好嘛。然后我们小姐还不错，要不然 pick 一下我们？ 那一定要 pick 一下。其实我特别想问七宝，就是七宝当时作为艺人总监来说，一定要一碗水端的平，是不是？ 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问题，我来之前就想。 哎，但是你最开始了解安兔的时候，是从哪个小姐姐开始了解起的？ 摸着良心说实话吗？ 你要摸着良心还敢说假话吗？ 就如果这期节目有其他团员在看的话，我以后就不能保持一碗水端平了。 我问的是从哪个小姐姐最开始了解起？ 我当然从没入职之前就有了解他们，就因为我是从去年 CCG 的时候也知道他们了。然后到后来11的时候，我跟他是一起的嘛， 也是 对对对， 粉丝变成了工作人员吗？ 对，我是从11的时候，然后现场接触了一下，我是当时那场漫展的主持人。 对， 对，我是跟他们接触了之后，然后就觉得我觉得这个项目非常的好，小姐姐们我真的超喜欢，所以我入职了。 哇，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对对，就能和自己喜欢的小姐姐们每天在一起啊，然后为他们做一些幕后的事情，我觉得还蛮光荣的。 也很快乐， 也很快乐。 小木， 信仰这是。 小木， 我的话想对大家说，就是因为这个也是从一开始开始关注的，然后一直关注到现在，然后看到他们一步步的进步，一步步的努力，然后包括跟他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有一定的交流，所以想对大家说，就是安兔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女团，请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 也希望每个女孩子都可以做自己的国王，勇敢的去追寻自己的梦。非常感谢我们的七宝和小木做客直播间，谢谢二位辛苦啦，也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以及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粉丝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57556693，大家可以进群交流。那现在是北京时间7:54，接下来的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左小美，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